第42集，萨维斯之死。在法阵前，萨维斯占据了绝对优势。此时他对准了马法里奥，念动了咒语。马法里奥很绝望，他天真的以为自己在智谋上胜了萨维斯顾问一局，可到头来自己仍然是被戏弄的那一个。他佯装逃跑的用意那么明显，怎么会以为萨维斯看不出来，只知道顺着楼梯和走廊一路追到底。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萨维斯顾问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法师，更何况还有永恒之井强化着他的力量。马法里奥是从他的导师那里学到了不少本事，但似乎还不足以对抗如此强大的敌人。显然萨维斯顾问本人也清楚这一点。这时马法里奥的脑海中突然传来某个人的声音，不是来自传送门内部，而是来自那个神秘的克拉苏斯。马法里奥还以为对方早就抛下他不管了。 马法里奥，我们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想想你当时被困在水晶里是怎么做的，从那些认识你的人身上汲取关爱与友情，从像我这样的人身上汲取意志力，我们都将与你同在。 是的，我感觉到了你，泰兰德，还有布洛克斯，我也感觉到他向我敞开了心门，他的灵魂也与我连接在一起，将所有力量贡献给我。 是的，你是一位德鲁伊，马法里奥，也许你还是族人中的第一位，你可以从世界和大自然中汲取力量，难道我们不是世界和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吗？让我们帮助你吧。 千钧一发之时，马法里奥听从了他们的指引，同时萨维斯顾问向马法里奥射出了魔法。这道魔法原本应该将马法里奥的梦境形态彻底粉碎，马法里奥此时举起手来，他要抵抗住这股邪恶力量的攻击，即使他从没想过自己的力量足以跟对方抗衡。以前的交手已经让他遭受重创，谁知萨维斯的魔法却没有击中他，魔法攻击被马法里奥轻易地挡掉，犹如从脸上弹掉了一只小飞虫。 快点行动，马法里奥，快点完成你该做的事。 马法里奥知道克拉苏斯不是让自己跟萨维斯战斗到底，那样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是提醒马法里奥实现他原先的计划。马法里奥释放了魔法，击中了护盾。于是法阵彻底乱了套，两名上层精灵冲过去动手调整，但他们脚下的地板突然塌陷，原来是石板在马法里奥无声的命令之下改变了自然形态，变得不再坚硬，彼此之间失去了聚合力。只见那两位法师尖叫着跌了下去。萨维斯顾问愤怒地对马法里奥发起反击，用一团气雾围绕住了他的梦境形态，想要把他吞噬。马法里奥起初有些无力应对，但在泰兰德、布洛克斯和克拉苏斯三人合力的帮助下，很快他就召唤出了狂风，瞬间将气雾吹散。可就在马法里奥忙着对抗气雾的同时，萨维斯趁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护盾魔法，然后才转过头来面向对手，意图不言自明。马法里奥有些沮丧，不能无休止地和敌人缠斗下去，不然打到最后惨死的一定是他，最好的结果也只是狼狈逃走，他必须尽快做出改变。马法里奥转过身，却没有面朝法阵或是萨维斯顾问，而是对准了那道传送门。他再次召唤起疾风之力，这次他祈求风力能变得更强，不再是只能吹散气雾而已。马法里奥注视着那群上层精灵，希望疾风可以竭尽所能帮助他完成使命。那群法师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殿堂里突然被一阵狂风刮到天上去，其中三名成员直接被抛到了房间的另一侧，狠狠地撞在了对面的墙壁上。就在他们倒地的同时，又有一名法师被风刮了过来，砸在那些动弹不得的同伴身上。其他法师纷纷把腰弯下，希望能对抗暴怒的狂风。虽然他们没有被风刮倒， 却再也无法维持法术，传送门微微闪光，危险地扭曲着。马法里奥察觉到先前的邪恶力量似乎变弱了，然而一双炽热的大手忽然间把他的后颈死死捏紧，掐得他喘不过气。那双手仿佛能像灼烧血肉那样烧穿马法里奥的梦境形态，痛得他发出了一声惨叫，但是这声音只有他的攻击者才能听得见。 森林的力量与我同在，你也配跟我们作对？ 我不行了。 拿出勇气来，德鲁伊，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帮手也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我是考雷斯特拉兹，我会尽我所能来帮助你。 你是一位德鲁伊，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力量之源。 随着第四股力量的介入，马法里奥立即感觉自己变强了许多。那位帮手很像克拉苏斯，其身份绝不是普通的暗夜精灵。他能感到对方有些虚弱，可跟马法里奥的族人相比，这点虚弱又能算得了什么？奇怪的是，这位新加入的帮手仿佛是克拉苏斯的双胞胎兄弟，两人如此相仿，甚至都让他有些难以区分，就连那帮手的声音都像极了克拉苏斯。这份力量来自生命与大自然，刹那间让马法里奥的意志强大了100倍，令他心中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此时的马法里奥感到战力蓬勃，现在帮助他的不仅有那些遥远的同伴，还有岩石、疾风、云团、大地、绿树以及自然万物。马法里奥几乎要被这个世界爆发的怒火吞没，上层精灵滥用的邪恶力量和恶魔的进犯已经让自然界感到忍无可忍。 我保证绝不会让你们失望，请赋予我力量，帮助我终结这一切。 他冲着虚空举起双手，开始召唤自然之力。殿外雷声轰鸣，传送门周围的上层精灵们发现法阵再次颤动起来，甚至这次不是他们自己的魔法起了效果，就连萨维斯顾问也皱起了眉头。突然高塔剧烈的晃动，随后爆炸了。瓦罗森队长来到艾萨拉面前，跪下将头盔夹在臂弯里。 是您要召见我吗，尊贵的女王陛下？ 是的，队长。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上面的响声是怎么回事？听起来像是从塔里传来的，难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意外吗？ 据我所知没有，众月之光，或许那只是伟大的萨格拉斯降临的序曲吧。 是这样吗？那真是太好了。要真是如此，我可得好好准备一下，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 如您所愿，女王陛下。需不需要我去查看一下，确保万无一失？ 不必了，我相信你的判断。这时候千万别去打扰萨维斯大人，毕竟我相信一切都在我们伟大顾问的掌控之中。 此时塔中殿堂的上半部分已经被炸飞，屋顶被从空中劈下的闪电掀翻，连同上方的墙壁一起落进了下面漆黑的井水里。几根粗壮的石柱倒在地上，砸死了两名上层精灵，把其他法师也吓得四散而逃。护盾法阵和传送门仍在原处，但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仍然留在塔内的幸存者还在遭受呼啸狂风的冲击。站在边缘处的一名法师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刚刚站起身就被狂风卷着朝后方倒去。他发出一声凄绝的惨叫，也跌进了下方的永恒之井。 肆虐的暴雨随后降下，其余的上层精灵法师还在奋力维持法术，纷纷跪倒在地，可即便这样也还是于事无补，狂风骤雨实在来得太过猛烈。混乱之中，只有两个身影没有受到元素的袭击，一个是马法里奥，梦境形态能够让他对风雨免疫，另一个就是萨维斯顾问，他不仅在汲取永恒之井的力量保护自己，还在利用着从那黑暗的漩涡中不断渗透出的邪恶之能。 可惜这全都是垂死的挣扎，年轻人，你再怎么强大也不会是永恒之井的对手，何况还有神灵在帮助我。 不，顾问大人，你搞错了，你所能依靠的只有永恒之井里那妄想成神的恶魔，而我，整个世界的力量都在我身后。 我可没功夫听你胡说八道， 我必须要阻止你，还有你那背后的主人。 萨维斯顾问永远也无法知道马法里奥接下来打算释放什么法术，还没等他出手，天地间的元素就突然发威，一道又一道闪电打在萨维斯身上，使他从内到外燃起火焰，他的皮肤变得焦黑，从身上剥落，却还没倒下。大雨化作洪流，全力冲刷着萨维斯，他似乎要在马法里奥眼前融化，血肉纷纷退落，却还向前伸着手。紧接着响起了惊雷，撼动着高塔的断壁，又有一名上层精灵跌进了漆黑的井水中，连马法里奥自己也无法支撑。雷声震天动地，竟然把萨维斯顾问的身躯震碎，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层精灵就这么倒了下来。在炸裂的一瞬间，他像地狱犬似的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血肉在空中飞扬，萨维斯顾问化作无数尘埃，被愤怒的狂风瞬间吹散。失去了萨维斯顾问的保护，护盾法阵顷刻瓦解，马法里奥把手轻轻一挥，驱散了那道邪恶的魔法，终于使族人摆脱了威胁。他只希望这一切还不算太迟。最后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道传送门上，传送门已经化作一团幽影，一个存在于现实界域中的圆洞。马法里奥凝视着他，自知无法将这个世界和邪恶力量之间的连结彻底斩断，可他至少能够让悲剧晚点发生。这时传送门里又传出了那个可怕的声音。 真是不自量力，你的世界终究会被我吞噬，跟其他世界一样无路可逃。 哼，那就祝你好胃口了。